因为众生呢一向执着这个五音是实我是实法，所以呢而家听法说法知道、知道什么，知道见闻而幻艺，三界而空花，知道吗？听过这首偈了，见闻而幻艺，三界而空花，唔记得啦，你哋记唔记得？边个背唔背得出？见闻而幻艺，三界而空花，咩顿消果现证系嘛？系啦，呢首偈系响前面讲过，咩上根利智嘅人咧，明白呢啲嘢啊，见闻觉知都系如幻嘅妄想。不是真实的，由这个见闻觉知所幻生这个相分呢，是等这个三界生河大地等于空中花一样是没有的。那上根理智的人知道这些是假的，就不分别，不分别呢就狂心顺血顿血血即菩提，这个叫做顿悟并消。但顿根的人呢必须要假，先修戒然后入定，有定产生智慧，由这个界定慧心无漏学呢去降伏这个妄想、破除这个执着，然后呢破这个色音，然后进步破这个受音、想音、行音、色音。所以呢、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有利有钝、烦恼有浅有深，不可以说一齐并消呢，抑或次第尽呢？利根的是可以并消，钝根的呢就要次第尽。实际上呢，在末法时代的众生呢，利根的多抑或钝根的多？在一般众生来讲呢，都是觉得自己是利根的，我好叻，个个都以为自己咧，边个肯话我好蠢啫？哦，冇，凡系学生咧，都系觉得自己最叻嘅，就算考第尾嗰个都觉得自己好叻嘅吓。咁啊，实际上咧，就在佛教嚟讲咧，末法众生咧，福报业薄啊，同埋咧善根业浅，智慧啊更加差啦。但系咧，刚刚相反，事实上呢来讲呢，现代的人呢就 好像福报大了、好像我以前读书、我以前读书、穷到怎样、要写文章去华侨日报买钱，十个银钱港币一千字，一千字叫你写都要写几耐，十个银钱港币而已。我当时在中文大学读书，是考了这个界限街那个叫做什么文士图书馆的奖学金50元、然后呢就写文章吃饭咯。所以我的文章是写得很多很多，没办法扣去吃饭嘛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的学生呢怎样，给奖学金给他，他都不肯读书。现代啊，现代好多法师啊，如果我以前唔办呢个奖学金咧，我都唔知道而家啲人咁懒啊。因为而家我办奖学金咧，俾咗钱佢都唔肯读书，啊，情愿去南摩。点解？你知道噶啦 ，money。咁、我哋以前读书系好苦好苦啊，尤其是跟许老法师学经嘅时候。自响落户烧香早咧，法师8点钟讲经，我哋7点钟之前就行路上山，上去往平。8点钟讲到10点，行落嚟11点止饭食。食完一阵咧，2点钟又要行上落户复经。2点钟复到4点，4点又要行落嚟，行落嚟食完饭又要写笔记。好苦好苦的，而家啲人你叫佢咁学啊，真系唔制，好多嘢睇啊，电视系咪？好多嘢睇噶，好几多嘢好做啊， 咪思喎，寫筆記喎，冇咁得閒，係咪啊？好似而家嗱，仲有啊，享受嚟講咧，嗱，再講咩咧？以前啲人咧要上山斬柴、破柴、耕田先有飯食，嚇！而家邊個同你燒柴啊？扭著電掣咁就可以燒咯，邊個同你整到咁污糟邋遢？而家扭著電掣都唔使燒，都唔肯啦，請兩個工人唔好啲啊！而家我哋美國啲出家人都仲係幾苦，冇工人情啊嘛。但係落啲寺廟啊，工人好多，又平又勤力啊！而家連我啲徒弟仔啊都唔使煮飯啦。哦，咁我所以表面上咧，我哋話點解你唔做嘢？時代唔同啊！咩時代唔同啊？福報大咗嘛！實際係咪福報大咗？你話俾人聽，閃福啊！哦，佢唔知道出家人咧唔做嘢係閃福。嗱，你睇下樓上嗰啲阿婆，佢都唔使做嘢啦，就你哋咁硬要監佢做嘢，一唔做嘢做咩？廢人啊嘛！所以你要俾啲豬仔俾佢穿，去俾啲波俾佢踢下，係嘛？唔做嘢點得？隻個手腳係要嚟做嘢噶嘛？但係而家啲青年人咧，十個之中有九個半話唔識煮飯嘅，哦，蠢，因為懶。你話俾我聽，實際唔係蠢，係懶。佢話我唔識煮飯，假嘅，懶就係真嘅。哦，冇福報啊！咁所以咧，末法時代嘅人咧，福報係好少，福報少咧，但係顛倒嘛，反轉嚟咧，就物質享受好豐富。物質享受啊，就係墮落嘅因啊！你明唔明啊？物質享受就墮落嘅因。以前嗰啲人咧，自享身上咧，真係好安居樂業嘅。而家啲人住喺度，哎呀，電話嘈到黑，煩嘛。呢個就係科學帶嚟嘅騷擾，唔係帶嚟嘅方便啊。以前嗰啲人啊，一聽到腳步聲咧，就好歡喜啦，所以自享心生嘢靚，有人嚟探佢好歡喜。而家你成日打電話，我都煩死啊，係咪？所以咧，時代唔同，真係唔同。唔同係乜嘢咧？表面係有福，實際上咧係冇福啊。科學發達係對我哋好多便利，但係咧，科學就嚟毀滅人類，就嚟毀滅呢個世界，信唔信呢句説話？哦，咁嗱，而家就係話呢個講呢、這個頓根嘅眾生，頓根嘅眾生咧，舊陣時啲人啊，一見法啊，善利比丘蘇佛自樂，即刻證咗初果，即刻證咗四果。而家俾你收極都收唔到初果，你睇下呢度修行修得幾辛苦。啊！一層一層咁破，一層一層咁破到行音啦，最後色音都仲會墮落，好難收啊！係乜嘢？善根薄咗，福得少咗。哦，咁而家咧呢度咧就話福報好嘅發達安寧，佢話如果係上根利智嘅，係善根深厚嘅，就可以一齊並消五音。一悟就一切悟，哦，一切消咯。但系有啲众生末法时代众生暗动咧，根性暗动咧，就要一层一层一层咁样去消除，所以唔能够一概而论，明白吗？即系话呢个五音咧，系唔系一切就消灭咧？亦或系慢慢去解除咧？唔能够一概而论，呢个系法答吓。咁啊，阿难又问啦：二是五重啊。为何为计？即话五重色音、受音、想音、行音、色音，五重嘅境界，究竟系以边一个为佢嘅界限呢？咁以下嘅经文咧，佛答咧就话：为色而空是色边际，为足。及利是受边际，嗱色而空，大家知道啦，啊呢、这个系色，呢、这个系空，色而空之间呢、这个就系色啦。由呢个色 到呢個空呢、這個就係邊際啦。啊，觸咧，我哋接觸外邊嘅境界，然後有感受。啊，如果唔以外界接觸咧，就冇感受。所以感受咧，最初咧係由接觸外境。啊，最後咧離開呢個外境唔接觸咧，就冇感受啦。呢、這個叫做受因嘅邊際。哦，畏記耳望啊，是想邊際。記就係記憶，望咧係忘記。我哋每個人都有思想，啊，思想咧想起呢樣嘢就記得，啊，唔記得呢樣嘢咧就唔記得啦。咁咧想因咧，記得有思想嘅時候，記得呢樣嘢就係想因開始咯。啊，唔記得啦，咁就係想因嘅邊際咯。啊，為滅而生啊，是行邊際。啊，呢、這個行咧係由呢、這個。滅開始，記唔記得？滅係乜嘢？滅係第一個結，行音咧係空結，係由呢個滅音開始就係行音開始。哦，行音開始咧，等到生嘅時候咧，就係佢邊際啦。哦，浸入合浸。歸息邊際，浸就是浸然不動，沒有妄想了。如果能夠消除所有的妄想執着，就可以歸回這個大白色的真方面，消這個，以這個清淨不動的心進入這個色的寂滅的境界，那就是歸於色的邊際。那這一句呢就是答這個問，問阿難，為何為界？五音以邊度為界？所以這個呢是法答阿難這幾個問題。為現而來，法弟子法先弟子為此弟眾啊，清明心目以為末世一切眾生作將雷眼啊！呢度咧係阿難提出三個問題之後，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五音根本通通係妄想呢？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五音可以一切消除咧，亦或係一層一層嚟？次第去消滅咧。第三個問題就係話呢五音啊有五重，究竟邊個係佢邊際咧？三個問題提出三個問題之後咧，哦咁咧，然後咧，阿難就話啊，我咧係為呢啲末法眾生啊、動根嘅眾生、修行嘅人，係請問呢三個問題。因為呢三個問題咧，係動根修過行嘅人應該知道嘅，哦，所以請法慈悲啦，一一詳細開示。為乜嘢我要請你提出答呢三個問題咧？咁就因為啊，現在呢一個法會裏邊，大家咧都好想知道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呢個五音。然後呢是害除這些煩惱的愛，恢復清淨的真心，哦，明朗的眼目，不但為現在法會的眾生，啊，能夠除煩惱恢復這個真心，亦為到將來末法時代一切修行的眾生得到正法眼，哦。如果我哋對於正、對於邪都唔明白咧，呢，這個叫做盲從附和。盲從附和係咪有眼睛呢？就係等於盲嘅人冇呢個正法眼。如果你能夠分別乜嘢係真、乜嘢係假、乜嘢係邪、乜嘢係正咧，就叫做正法眼。 即是说希望法呢将这些道理详细解释一番，令到我们末法众生呢是修行的人呢得到正法眼，能够明白怎样去做。这个是阿能提出来的问题。既然有问呢，法就解答了。所以法告阿能，精真妙明，本觉圆净，非漏生死，及之成就，乃至开空，皆因妄想之所生起。而家法呢就答阿能的问题了。他说问这个五音为什么通通都是妄想嘛，所以法就说我们本来的法性呢，精真妙明，本觉圆净呢，就是指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法性。法性是清净的，这个清净的理体呢，本来就没有生死的。这个清净理体呢是不执啊，不执名为精，不妄名为真，直而照，直而照，照而直，听灵验经听到今日，讲完了，明唔明白呢个直而照，照而直嘅意思先？明唔明啊？明嘅举手，惨啦，冇人举手。真系唔知啊，依个假唔知啊。直而照就系话我哋嘅佛性系觉悟嘅，觉悟嘅，但系我哋佛性不动嘅，不动咪就直咯。但系呢能够明白一切系觉悟嘅，咪照咯。等于乜嘢呢？等于一幅镜，嗰幅镜挂响度。有冇喐到啊？直，但系呢幅镜照唔照得到嘢啊？照唔照到嘢啊？见唔见到嘢啊？照到，咪照咯。呢幅镜系冇喐到，但系系睇得到嘢。啊，调正嚟讲，呢幅镜系照得到嘢，但系佢冇喐到，即系等于乜嘢呢？等于我哋二类众生。二类众性呢本来是不变的，不动的，就直咯。但是它有随缘的作用，就照咯。虽然有随缘的作用是照，但是这个法性不变，众性不变，就直咯。明白吗？直而照，照而直，即是我们的法性本来是清清楚楚，明明朗朗，但是法性是不动的，冇生冇灭冇来冇害的，这个法性叫做直而照，照而直，即是说我们的法性本来没有喐到，但是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冇什么生死，冇什么烦恼，冇什么污垢，完全冇这些东西的，甚至开空世界都冇的。为什么现在又有这么多东西，又有生死，又有苦，又有乐，又有生活大地呢？现前皆因妄想之所生起。这里就解释说我们法性本来是无一物的，即是等于这个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，何似惹尘埃，没有东西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妄想执着，所以就产生生死轮回咯。这个是法答阿能，为什么五音通通是妄想？五音就是世根上心法和色法嘛，这些心法色法内的生生外的气界通通都是妄想生起的，所以五音都是妄想咯。这几句说话呢，亦即是说前面经文曾经讲过迷惘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，想情成国土，知觉乃众生。为什么有妄想呢？就因为迷，迷了呢就有这个虚空，有这个虚空就有世界，有世界就有众生。如果一个人发真归然，发明了，觉悟了自己的本心， 空无一物的话，咁十方虚空悉皆消云。咁你哋话，如果系咁样嘅话，好多佛成咗佛啦，点解呢一个世界仲有咁多众生咁多虚空喺度啊？嗱，呢个系一人法真归然。当你本人法真归然嘅时候咧，十方世界都冇啦。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见有世界有众生，因为我们未发真归严，我们就见到有咯，是吧？明不明白？所以说不是说一个法成了法整个世界毁灭了，我们未成法，所以我们还见有世界众生。所以说迷是明明有六趣，国后空空无大千。你当你觉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现在一切世界所有东西都是假的。现在未觉悟嘛，所以有你有我有是有非有苦有乐，有很多东西。思言本觉，妙明精真，妄已发生，知气世间，而演欲达多，迷头盈盈。哇，我们之所以见到有这个众生世界、有这么多烦恼的事情发生、也有这个五阴、还有这个气世界，五阴就是我们的色身，我们的身体正部， 气世根呢就是我们的衣部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正部有衣部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依这个本觉妙明的真心幻起这个五种音，幻想而幻起这个五种音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前面所讲这个演欲达多，迷头盈盈。当他照镜的时候，他忽然间觉得、自己不见了头，头去了那里，这些是颠倒妄想执着。即迷头呢就譬如迷真，盈盈呢就譬如作妄。因为众生因为迷真作妄啊，所以就一念不觉咯，一念不觉就有见分有相分。根治呢，记得嘛，呢啲就温习翻以前所讲啦，见分相分加埋无明业相，咪三世咯。又三世之后根治有乜嘢啊？有智相，有相续相，有执取相，有戒名智相，有喜业相，有业系苦相，是六粗咯，有三世六粗，所以就有发生有五阴的正部，同为生河大地的依部，这些通通都是妄而为真的。可惜众生不知道这个妄，以妄为真，众生不明白这些一切法都是为心所现，所以呢他呢认妄作真，因此呢从迷即迷，就流转这个生死。这个妄、究竟因什么而有的？法话妄言无因，依妄想中、立因言性，迷因言者称为自然，比虚空性，由实幻生，因缘自然，皆是众生妄心戒毒。妄言无因呢，就是说这个五音本来就是妄想而有嘛，这五音的妄想由哪里来的？这个五音的妄想不是因妄而有，也不是依真而起、如果这个妄是有所因的话，前面经文说如果这个妄是有所因的话，为什么叫它做妄呢？就是因为无所因叫它做妄嘛。所以法说五音虽为是妄想、不是真实有，因为是妄以它开妄，所以渐渐相生，因此呢在这个妄想之中呢， 方便立一个因缘性，即是由这个妄想而产生这个因，有这个因和这个助缘呢，就产生这个世界正报和依报、啊、因为方便立这个因缘性，所谓一切法是因缘生，一切法是由因缘灭、啊、所以生灭法都是因缘的，因缘、啊、有这种因，有这种助缘、啊、因为我在这里讲经，你们就来听，咁啊有呢個因同埋緣，所以咪組織呢個法會咯。啊，如果我唔嚟喺度講經，你哋又唔嚟聽，就唔助長呢個法會，呢、這個法會咪解散咯，係咪？任何嘢都係有因有緣，哦。咁呢個就係世根法啊，但係可惜眾生唔明白呢啲係假嘅因緣生法啊，所以法話因緣所生法，我是即時空。亦名为假名，亦名中道义。众生不明白这种境界，所以迷了这个因缘的人呢，这种外道啊，迷了因缘，就说一切法是自然的了。法是讲一切因缘生法，外道是讲一切法是自自然然而有的。哦、所以迷因缘性的外道呢，就不无因果了。哦、所以呢称这个五音叫做自然性，实际上五音呢本来是什么？又不是因缘，又不是自然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相是妄的、啊、性是真的，性是真的，相是妄的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二类众性。二类众性呢，你不能够说它是假的，你说是假的，它真真实实有这个性的作用在这里。你说它真的，你拿不到出来看的。所以非真非假非空非有，但是二类众性有一个体，性是真的，有这个真的性呢，就有随缘的作用。所以随众生的妄想的心，应众生所知的量，所以循众生所作的业，就发现这个十法界众生的因因果果一切法。那当然，譬如说因为我只眼有毛病、哦、因为有只眼有毛病呢，看见空中呢就有朵花、哦、那当我看见空中有朵花的时候，你们看不看到啊？看不到，因为你的眼睛没有毛病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说当我们众生看到这个身心世界的时候，等于艾眼见空花，但知法菩萨看不到，因为知法菩萨眼清净，没有烦恼、哦、所以呢说正法业的时候呢，当你刚刚看到这个众生世界种种的生灭相的时候呢，根本在法性来讲，没有这些东西生，也没有这些东西灭，空无所有的。等于这个艺眼见空花，你当你当我看着这朵朵花在这里乱动的时候，空中有没有真的有朵花在这里呢？没有，假的。不是说你眼恢复了健康之后，然后才没有这朵花，而是啱啱睇紧嘅时候都冇呢朵花。比喻乜嘢呢？比喻话唔系等我哋成咗法之后，然后冇呢个正报依报，就系、是、我哋现在卖嘅时候睇到有正报有依报，有你有我有苦有乐时候，法性嚟讲咧根本就冇呢啲嘢。所以呢法话，因为迷的缘故，所以有这个空中花咯、啊、甚至连这个空中、啊、这个空的性、啊、都是妄想出现的，何况依这个空根而建立这个众生和世界呢？因为众生颠倒依无中见有，因此就执这个因缘自然，所以执这个因缘自然，现前因为众生的妄想分别戒夺， 只是有一种名相来讲，根本没有实质存在的。即是说五音通通是妄想，妄想五音的妄想 是不是有用东西给你拿到出来看呢？没有的，假的，是只是我们执着而有这种名相。所以这里是佛答这个妄想。阿能问嘛，为什么五音都通通是妄想嘛？佛说佛性是清净，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，只是因为我们迷，我们执着，所以呢妄有这些东西，不是真实的。如果你阿能是知道呢，如果你能够知道呢这个妄想是假的话，那这个妄想就会消灭了。